六的傍晚，伸个懒腰，打个哈欠，什么复杂的都不要想。即使有些人说话不算，也千万不要影响自己的好心情哟。 你说的话从来不算，耍赖和捣蛋就像未成年，想用钻石形成全家，你轰出地平线，但我只能够小声的碎碎念。 哎，怎么说的那么像你身旁的某人，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你的样子呢？九七四大秀，今晚听一听张歆艺的故事，聊聊那些没有你的后来。欢迎张歆艺。这么多好听的作品，你做好准备了吗？三二一，欢迎张歆艺带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现场表演曲目《不乐不活》。 谁说天真和浪漫只停留在旋转木马？谁说美丽的笑容一定是洁白整齐的牙？我不想说谎话，我就是想要挣脱捆绑，享受又成长，每一天每一刻我狂热过，每一分每一秒我认就像沙漏在指缝中流走、yeah, 我不乐不活，享受最炎热夏天，享受冬季寒冷黑夜，享受着暖人的笑，也享受着失落和绝望，我要继续向往。我就是想要挣脱捆绑，以放纵成长，每一天每一刻我狂热过，每一分每一秒我认真过，时间就像沙漏在指缝中流走、yeah, 我不乐不活。 怎么样各位，爆裂不爆裂？这首不乐不活来自于第一张专辑啊，全心全意的时候，我记得这张专辑刚出来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这样的称号，叫做爆裂女神。欢迎我们今天嘉宾张歆艺。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歆艺，主持人好。 哎，你这切换的也突然间有点太快了吧？前一秒还是那种非常狂野的那一面，然后突然间变成娇羞女生的那样子。 对，声音可能是变化比较大一点吧。 所以你台上台下是两面人 啊、哦，完全两面。 底下相对来说是比较害羞的一个人， 容易害羞 啊、哦。好的，今天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无论是这个听还是看，两个张歆艺，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哈。 希望可以切换自如。前面一开始也说了，这个新发型的颜色很酷哎。 哎，这个头发的颜色你看都已经掉光了，其实原来是粉色。 所以我就在想它到底是什么颜色，因为好像刚刚调染完，刚漂完是这个颜色， 对， 一个基础底色似的。 对对对， 一开始是粉色。 对， 粉色是开始走一个什么样的路数？ 就是这张专辑大概的就是当时拍一个 MV 嘛，想要一个新鲜一点的颜色，因为想用一种比较温暖的方式去回顾之前的那段感情，因为那首是情歌嘛，所以说就不想把自己发色搞得那么冷。 我记得全心全意刚推出的时候，大家就认识到了这个张歆艺在摇滚方面非常的厉害啊，张力十足，当然那个爆发力也是很强的。所以新专辑变成粉色之后就走柔情路数了？ 也没有，只有那一首歌是那样。 你觉得粉色是浪漫的小女生的那种状态，还是她其实是更加独立的？ 其实还是挺表现的是独立的女性的那种。对，有一点成熟的独立女性的感觉。 上一张专辑已经是两年前2016年的事儿了。 对， 然后这两年的时间一直在准备新专辑。 新专辑是有，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也有出歌，2017年的时候出的《人民桃花》，还有的另外的两首那个剧里面的插曲，也在出，然后年底的时候就在筹备今年的这一张。 OK， 对， 新专辑跟上一张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吗？ 其实差别还挺大的，这偏成熟了一些吧。 啊，我们就一定要把大家胃口给吊足了，因为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是可以听到新专辑当中的作品的。 对，可以可以。 前后这样的反差，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哈。前面我们唱到的第一首歌是 不露不活吗？ 怎么样，在第一次在电台这样唱歌吧？ 哎，还真的是，之前来的时候2016年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聊专辑嘛。 对 对 对 对， 对， 现在直接在节目当中唱歌了。 对，还挺爽的。 你不会紧张吧？ 哎，那倒没有，就是听着的时候有点听不太清楚而烦，我不知道我跑调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唱很好啊。你跑调我们可能也听不出来。他有跑调吗？好吧，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第一首歌曲呢可能还算是开嗓。 对， 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把这嗓子继续打开一点好不好？ 继续嘛， 下面唱 今天就是来送上我的歌。 哎， 送给所有的朋友。 下面唱哪首歌？ 你看哪一首顺眼？ 我看哪一首都很顺眼。 太会聊天了。 要不然我们唱《看见》好不好？ 好，那也是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 把第一张专辑先统统的送给各位，《看见》继续的欢迎。 好， 张歆艺。 瞬间没人能够幸免，注视我双眼，别在乎时间，危险在你面前都只是幻觉，这世界在改变，坚持勇敢去面对，让心意去实现，就在今夜爱上了，心跳剧烈，狂热加倍反 OK， 我的美丽无限，爱过了再多危险，天崩地裂反 OK， 我心也不会累， I love this game oh oh oh， 要你看见 oh oh oh，I love this game oh oh， 要你看见 oh oh。狂热的气味要开始蔓延，激情爆发瞬间，没人能够幸免。是我双眼，别在乎时间，危险在你面前都只是幻觉，这世界在改变，坚持勇敢去面对，让心意去实现，就在这夜爱上了，心跳剧烈狂热加倍 Whoa, I love this game and whoa, 要你看见 and whoa。 太炸裂了，真的，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视频直播。心意不光演唱起来非常的酷炫，这个动作啊肢体啊都会不受控的一起来跳舞，跳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啊。看见很多人一开始很喜欢的张歆艺的这首作品，包括我当时呢也是非常喜欢这首看见，喜欢张力十足，然后呢又表达了一些观点，而且你想是在两年前的时候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了 EDM 电子元素，当时已经很潮了。 哎，这个歌还真是在还不是两年前，是2014年的时候就出了一首歌。 2014年就出来了。 2014年的。 那当时应该算是一个试验性的了。 嗯，对，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少的。事实证明其实是对的。 到今天听依然很洋气的感觉。 对，没有说是4年前的感觉的东西啊。 真的是，我觉得这好像对于歌手而言，会对于歌曲本身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吧？ 其实挺开心的，当时的制作人老师还是抓的定位，给我的方向是特别的准。 嗯， 所以还是挺开心的，我挺幸运的，遇到的老师都对音乐特别负责任的那种状态。 你是一个很明确自己定位的一个歌手吗？ 其实还不是，我喜欢的风格还挺多的，就是我希望能唱更多的曲风啊，或者是自己从来没唱过的东西，其实挺有兴趣。其实刚我现在是感冒的状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可能刚才中间那段就是歌剧的东西我还想唱。其实有时候现场的时候会唱那几句， 那一几句是我正好想要说的，那个是你在录音棚录的一个和声的部分出现。 我们录了很多，当时不知道老师采取的是哪一段。对， 但是最终我们在这个刚才我们听到伴奏带的过程当中出现那一段是像和声一样的出现的。 嗯， 这个是他想表达什么？是纯粹的炫技还是一种情感的输出？ 一种也是一种对歌曲的个性特立独行的态度吧。因为看见其实想让大家就是看见，其实当时告诉大家说听见好声音看见张歆艺嘛，这张专辑的一个标语，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想更明确一个观点，年轻人的这种态度吧。 你是连歌剧都可以唱的？ 也不可以。我 但这个作品当中是有的呀。 只是学一学而已。 练了一段时间。 嗯，就是这个音域能达到而已，就是但是说唱的多好是真的没有。 哎， 就真的不专业。 但说到音域达到一点的话，好像很多人觉得这个张歆艺的高音啊特别厉害。你是一个特别擅长唱高音的人吗？ 不算是吧，但是其实在最开始唱歌的时候，我中音区还是自己觉得挺擅长的。当时我就问那个老师，我问他，我说老师我是不是唱不了高音的，因为当时我唱比如说那英老师的歌 啊， 不行，唱不了，高音太高了。 哦，那英的歌都不行。 以前就唱那个光良啊品冠啊男生的歌，他说你有高音为什么不唱呢，我说我不会唱啊，然后他就帮我把这个潜能挖掘出来了，以后我就发现哇唱高音好爽啊。 这个还真的是，因为我之前见希拉的时候他也在跟我说，因为现在大家提到希拉会觉得他唱高音特别厉害的一个人，但他说他在参加那个节目之前他完全不敢唱高音的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天生不会。 不能。然后有一次呢，那觉得没办法，把自己逼到那位置上，豁就豁出去吧。豁出去发现，哎，我可以，然后开始上高音了。你也是这个样子的？ 差不多都是这个，有这么一个过程吧，就需要挖掘。就其实你的声音状态，其实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需要一个老师去明确啊，你可以或者是你不可以，哪个是你擅长，哪个是你不擅长的。 是，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就别人说不可以，然后你就真的相信自己不可以，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太多的预设，说这个事儿我能做，那个事儿我彻底不行。也许你是很有潜力的，在某些你所谓的不能做的事情上。好吧，我们连听了两首这个以前的作品，下面来一首新歌吧。 好的， 新歌要不要先唱？敢不敢跟我赌一个未来？ 好的，敢。 喜欢就这样的好转面。好吧，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歆艺带来这首还得等一下，这首敢不敢跟我等一个未来。要不然我们先唱没有你的后来好了，也是新歌，没有你的后来。欢迎张歆艺。 我找个歌词。 要经历多少灌溉才能换一瞬间花开，要我怎么爱才不会分开，要经历多少伤害才能一夜间想明白，太轰烈的爱多半没未来，像你给过的多么汹涌澎湃，走过人山人海，最终都要学会释怀。我明白，我的爱也曾经为你存在，那么愉快，像就算没有。要经历多少灌溉才能换一瞬间花开，要我怎么爱才不会分开，要积累多少伤害才能一夜间想明白，太轰烈的爱多半没未来，像你给过的爱多么汹涌澎湃，走过人山人海，最终都要学会释怀，我明白，我的爱也曾经为你存在，那么愉快，像就算没有

每天都有人在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快的好多事儿来不及回味，就已经记不太清了。快的很多人，很多感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默默的变了。周六的傍晚，伸个懒腰，打个哈欠，什么复杂的都不要想。即使有些人说话不算，也千万不要影响自己的好心情哟。 你说的话从来不算，耍赖和捣蛋就像未成年，想用钻石星圈圈将你轰出地平线，但我只能够消瘦的碎碎念。 哎，怎么说的那么像你身旁的某人，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你的样子呢？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听一听张歆艺的故事，聊聊那些没有你的后来。欢迎张歆艺。听到好听的作品，心情就会格外的舒畅。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歌手张歆艺，再度的欢迎歆艺。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欢迎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前面半个小时呢，我们唱了三首作品，当中有两首是经典的作品，2016年的时候的推出的全心全意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的歌曲其实是在表达一个态度，就要活出自己。 对。 然后紧接着呢，听到新歌，我们听到的是没有你的后来，就讲到的说这个爱情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此起彼伏，可能会像坐过山车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过去了它就是过去了。 对，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吧，青春回忆虽然很美好，但是还是要往前再去跨越一步，不然的话等你再过完这几年之后，你再回忆的时候，那就真的没有什么回忆了。 你是一个容易跨越那一步的人吗？还是也是比较艰难的？ 不是很艰难，我会想未来的生活一定比现在还要好。 你说上一秒分手，下一秒哦，太好了，开心，我又回到 了绝情 一个人的状态。 不是， 好吧，歆艺是东北人啊。 对， 东北人最爱说那个嗯呐，是吧？ 嗯，嗯呐，那是嗯呐， 说来不对，嗯呐， 这个 吃了吗？就嗯呐这样的一个 吃了。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就叫做。嗯呐， 那叫嗯啊， 很奇怪了。嗯啊，来欢迎张歆艺。 怎么这么凑巧，你来的时间刚好，什么时候情侣装又开始流行三件套，你我一见那顿那杯时代的饮料，零下几度的说热分身更一吹空调，原来你是这么擅长和别人唠嗑了，他看我的表情好像谁需要谁尴尬，就这人秀的演技都拼命奥斯卡，可是我怎么看你们两个都像傻瓜，你熬得脏心又一大，整楼的风格跟他很搭，我就默默继续装傻，你还真都是个单纯娃娃。我懒得管你们之间的小秘密，陪你玩游戏，反正我随意，不用理我的情绪，请你们继续。这样的关系我没兴趣， 么这么凑巧，你来的时间刚好，什么时候情侣装又开始流行三件套，你我一件那个南北师大的饮料，零下几度他说热很香港一吹空调，原来你是这么想象和别人拉高拉，他看我的表情好像心绪有些尴尬，就这一宿的演技都提名奥斯卡，可是我怎么看你们两个都像傻瓜，你熬的造型有意义的，这路的风格跟他很搭，我就默默继续装傻，你还真都是个单纯娃娃，我懒得管你们之间的小秘密，陪你玩游戏反正我随意，不用理我的情绪请你们继续，这样的关系我没兴趣，鞋子又穿小了，脚又走得痛了，是时候需要人陪你了，处境又伤心了，喝水都喝醉了，天黑了又不敢自己回家，懒得管你们之间的小秘密，陪你玩游戏反正我随意，我的情绪请你们继续，这样的关系我没兴趣。 Thank you。 哇哦，这首歌曲很酷诶，现在据说很流行的词叫娘蛮我觉得这首恩娜就还挺娘蛮的一首歌曲，你在演唱你的 vocal 的部分还是非常有张力的，但是其中的那个另外一个女生出来的那个和声的那个声音就是很可爱然后很 sexy 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这歌不是我的歌嘛，但是我挺喜欢的，它是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写的另外一首歌，它是给也是别的一个别的女孩唱的然后当时我听了这首歌说，我说哎，这首歌怎么不留给我唱呢，我挺喜欢的 哎，真的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反差感还其实挺好听的。 我他还问我说那个嗯啊，我给你没有人声的你自己嗯啊，我说别了 刚才我们乱给大家误解，人家明明叫恩啊的一首歌非要说恩啊，跟他没有关系哈。 对， 恩啊也是一种情歌吧， 这个属于就是好像三角恋的关系吧，这个 那太复杂了我们也说不清楚。 对， 好吧，今天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张歆艺。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恩啊是一首很好听的翻唱作品，接下来这首作品呢也是翻唱，听听看知不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名字，继续欢迎张歆艺。 你记得吗，我像是谈着对你讲，将来一定会把你娶回家，赚很多钱给你花，你当时红着脸低着头跑回家，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和我说话、哦、你记得吗，我们一起玩攀崖，为了不让你受惊吓，我不小心磕破了下巴，看着你心痛的模样，我觉得自己很伟大、哦、我知道你怕吃辣，喜欢喝珍珠奶茶，我知道你怕别人说闲话， 再回顾一道离这很远的地方和我玩，我知道你怕人麻烦，再回归背心愿的跟我装傻，我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会让你担惊受怕。记得吗，我曾试探着对你讲，将来一定会把你娶回家，转很多钱给你花，你当时红着脸低着头跑回家，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和我说话、哦、你记得吗，我们一起玩攀崖，为了不让你受惊吓，我不小心磕破了下巴，看着你心痛的模样，我觉得自己很伟大、哦、我知道你怕吃辣，喜欢喝珍珠奶茶，我知道你怕别人说闲话，再回顾一道离家很远的地方和我玩，我知道你怕人麻烦，再回违背心愿的跟我装傻，我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会让你担惊受怕。知道你怕别人说闲话，才回顾一道离家很远的地方和我玩，我知道你怕人麻烦，才会违背心愿的跟我装傻，我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会让你担惊受怕。 谢谢，真好哎！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就像是张歆艺的一个私房歌时间一样，这首作品其实也有些年头嘞。 对，就我记得还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吧，经常就是听到他听到他的那他的歌里面最喜欢的一首，就那时候第一张记得。告诉我的时候、就很喜欢他的专辑，那时候买的是磁带。 哎，各位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耳熟，想到了没有，是2006年的时候的作品了，胡彦斌的你记得吗， 是2006年吗， 嗯，大概应该是这个时候啊， 比那还早应该， 哦，是比还早， 对，我想想啊，03差不多，02、03， 所以这首歌是陪伴你一段时间的， 嗯，很久了，那时候小的时候就想，诶，什么时候我可以把这首歌唱一下就好了，提前逮住机会了。 小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是被歌词或者被旋律所吸引，你小时候听歌你一般会抓住你耳朵的是节奏啊 是什么， 其实先是旋律吧， 旋律， 对，然后再是歌词，因为小的时候没也不懂什么歌词的意境、对，尤其是对情歌，我这后来之后喜欢这首歌以后发现，哎，当时的我其实也不能吃辣，然后也挺喜欢喝珍珠奶茶，每天就幻想着，对， 歌里当中有一句歌词说到这个男子汉，我觉得你刚才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如果不听，不是我只听不看，可能还真的像一个男子汉在唱这首歌曲一样， 说我自己是一个男子汉， 你唱男生的歌真的是没有问题啊、 高一点的还好，真的就像就胡彦斌的这个、对音域其实是还好， 小时候你是爱唱男生歌的人吗， 啊、比较喜欢，因为女生都唱不上去 所以你从一个不会唱高音的状态然后到现在高音可以驾驭的自如，这个过程对于你而言是容易的事儿吗， 其实还好，不是特别难，就是觉得也是找对了、身边有就是遇对了朋友吧，他们给的方法其实都挺适合我的， 主要就是一个发声方法的一个转变， 对，其实就是一个力度嘛，在哪儿发力啊，然后怎么样去找这个点啊、其实就是还是朋友给的建议就是挺准确的， 比如说生活当中确实有些人觉得自己好像唱这个中音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如果音色好一点的话，觉得我自己唱中音还挺好听的，但是高音完全不敢碰。如果找对方法的话，这样的人都是可以找到， 都是可以的，只要他的中音部分还是挺浑厚的，而且低音部分也还可以、尤其是你听他讲话的时候，就是大概就能知道他能不能上去有多高的音、 所以你现在可以唱青藏高原吗？ 是谁那停了 好吧，私房歌时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到的是歌手张歆艺做客节目，欢迎大家记得除了广播收听之外，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本时段呢，我们也说到会听到很多首张歆艺很喜欢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呢是一首英文歌， 嗯 ，Kiss the Stars。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的？ 11年吧。 11年， 对，一二年的时候， 当时也是觉得哇，旋律好美。 对，因为主要是听这种快节奏的歌，还是以旋律为主。 你是从小就喜欢听快节奏的歌的人是吗？ 啊，不是，其实可能是因为偶像的关系，阿妹，对，然后就潜移默化，当时她唱的快歌比较多，不是像现在了，就中间有一段时间她情歌比较多吧。其实早期的时候她还是快歌比较多，然后就比较喜欢她的东西，就发现哎，就包括牵手啊，现在都还会去回顾，觉得那旋律到现在听也特别的好听。 阿妹的很多作品，就是我觉得分人，就有些人他很喜欢阿妹的慢歌快歌，就完全接受不了、有些人就很喜欢阿妹的快歌。你是喜欢阿妹快歌部分的？ 都喜欢。我现在只要是听到她的声音，就是不是她的歌，只要她一张嘴唱，我就觉得这歌就赋予了一定的生命力、就可能她的声音是比较能抓得住我的那种。 OK，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唱到阿妹的歌曲，但是我们首先还是来唱首英文歌哈。 对 Kiss the Stars， 继续的欢迎张歆艺来了，前面说来就来了。 哎 Baby, baby, we're on the rock, giving us a must now, can be a part now. Baby, baby, hold me in your pocket, we are a machine, getting position for the flock in the sucking, give me off your power. When you turn it on, I can go for us. And the switch, push the button, baby, then you see, we can have it on, baby, you and me.Spaceman, baby, baby, we're Super Sunday. Now we're together, we're lost forever. Put the spark in the sucking, give me off your power. When you turn it on, I can go for us. And the switch, push the button, baby, then you see. We can have it on, baby, you and me. Kiss the stars tonight. turning on, I can go for hearts at the switch. Push the button, baby, then you see. We can have it all, baby, you and me. We can have it all, baby, you and me. We can have it all, baby, you and me. Kiss the stars tonight, you and me. Oh, we will write our name in the lights. They will see where love tonight, love tonight, where love tonight, love tonight, love tonight, where love tonight. Woo! We're on the rocket. We're on the rocket. 英国90后创作女歌手 Pixie Lott 的一首 Kiss the Stars。哎，我觉得你唱英文歌的那个调调很适合唱英文，哎，就是英国歌手的歌曲，就是你是伦敦腔。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腔。 你没有刻意，你是更喜欢美国歌手还是英国歌手？ 其实哎，我还真没定，就是只是听旋律、啊、然后对欧美的歌手也没有说特别偏爱的谁的，可能是这段时间他出的歌风格比较我喜欢了，就一直都听。 我还以为你是听英国歌手的歌曲比较多，然后受影响，可能发音也是比较伦敦腔。 我可能是听就是英国人发音比较多吧。 好吧，这首作品呢，其实 Pixie Lott 也是很有意思。他五岁的时候开始学古典音乐，我记得没错的话，然后之后呢还唱过歌剧，然后在15岁的时候就获得过唱片合约。你从小的接受的音乐教育多吗？ 不多，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音乐的环境，这挺惨的我觉得。 但是从小爱唱歌的一个女生。 对，就因为我可能是我生活的城市是一个特别小的城市，然后根本没有什么音乐氛围，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根本就是零， 空白。 Okay, 完全空白， 惨兮兮的故事我们留着后面讲。好吧，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大秀，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一场席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之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国华首饰与您相约双节同乐，中秋国庆购物买珠宝送黄金，买黄金送白银，买首饰到国华。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周六的傍晚伸个懒腰，打个哈欠，什么复杂的都不要想。即使有些人说话不算，也千万不要影响自己的好心情哟。 你说的话从来不算，耍赖和捣蛋就像未成年，想用钻石形成全将你轰出地平线，但我只能够消瘦 说的那么像你身旁的某人，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你的样子呢？九七四 Love Show 今晚听一听张歆艺的故事，聊聊那些没有你的后来。欢迎张歆艺。大起大合，曲风类型非常的丰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歌手张歆艺，18:0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再度的欢迎歆艺。 Hello, 974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歆艺，主持人好。 嗯，前面呢我们听了三首自己很喜欢的作品，接下来这首作品呢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听到的是洛天依的版本， 对， 有的人一开始听到是花童的版本， 对， 后来呢若干年过去之后有人说，哎，这个歌不是汪峰演唱的吗？ 对，唱的人比较多，比较喜欢的，喜欢这首歌的人也多。 你最开始听到的是汪峰的？ 对，其实正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真是汪峰老师的时候，他在歌手的时候唱的。哎，这歌好玩啊， 因为汪峰把这首歌变得更加摇滚一些了嘛。 对， 你喜欢摇滚面的他还是更古灵精怪一点、 其实喜欢他摇滚的东西。 OK， 但是由于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版本的原因哈、好像跟这个汪峰版本还是不太一样，也没那么摇滚， 对，是音域不太合适嘛，只能唱女生的了。 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来吧，我们一起普通 disco。 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我普通的心在普通普通的跳，有普通的热情在普通的街，就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中普通的燃烧、单曲循环、跟着普通的节奏，身体普通的抖动，这普通的一切都变得不同，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我普通的心在普通普通的跳，有普通的热情在普通的出窍，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之中普通燃烧，心在普通普通 谢谢。 现场版本的普通 disco 来自于张歆艺的现场演唱，特别是唱到那一句旁边普通的人在普通的桥的时候，就是哎，这唱的不就是旁边普通的我吗？唱的很好听，好像感觉 vocal 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稍微有点变化。 粗犷了是吧？ 啊，粗犷了好多。所以刚才我们前半段的时候在聊到，以前好像对音乐接触非常的少，几乎为零。那你对于音乐的这些理论呀、技巧啊，都是怎么样的慢慢形成的呢？ 其实就是自己身边的几个朋友嘛，大家都是因为喜欢唱歌，喜欢流行音乐， 啊， 然后互相之间交流经验吧，就是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是你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师，我这个地方可以是你的老师。 你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他的爱唱歌的小伙伴们， 对。 哎，这样真的还真的挺好的。 其实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人家说三个臭皮匠剩一个诸葛亮嘛，其实有点这个意思。 就乱琢磨，哎，你这个高音怎么上去的？就乱吼呗。 对，哎，你这个位置我觉得挺舒服的 啊， 或者是说，哎，你这个地方情感处理的不错哎，就对，大家也是毫无保留的，就把自己觉得就还比较唱的比较舒服的地方就跟人家讲。 你小学不是你上学的时候是文艺骨干那种吗？ 对，就基本上让我不上课都 OK， 但是老师我 可能就是不想上课吧， 不是，就是老师你出来一般下午的上完两节课之后就是自习， 嗯， 要不就是什么二课堂啊， 嗯， 老师说来你出来，你张歆艺就你去那个鼓号队去指挥，我好，我就跑出去了。 指挥你也做过呀？ 就小学的时候那种的，就鼓号队的那种。 真好，刚才说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是看歌手的时候，张歆艺是参加比赛出来的嘛，嗯？现在你还会愿意参加有比赛性质的这样的综艺节目吗？ 我挺喜欢的，其实只要是舞台，我不去考虑是什么样的舞，就是什么样的节目，但只要是舞台，我就比较喜欢。 OK， 好，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张歆艺。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演唱这首作品呢，叫做《人面桃花》。 嗯， 这是你翻唱的别人的作品。 对，这是秦真，我们一个好兄弟阿珍的歌。 嗯， 当时就是在他就是发生意外以后，然后我们他身边的这几个好朋友吧，当然我们几个就说每个人唱一首他就生前的歌。然后我就选的这首《人面桃花》，因为他好听的歌其实特别的多，属于在比如说一登出在那个软件里面都会达到几千万的点击量，就是挺高的。 嗯， 就是所以说我们也想就是在最后做一点事情吧，因为他还有一个2岁的小女儿。 嗯， 然后我们说把这张专辑做完了以后，然后卖掉所有的钱都是给他们的家里人，然后大家就每个人选了一首10首歌凑了一张专辑，就是每一首都是阿珍自己写的歌。 这是关于怀念关于纪念的这样的一首作品。 对，敢不敢跟我赌一个未来，也是他这个是他应该是生前写的最后一首作品。 嗯，哎，说到这里情绪稍微有些伤感。哎， 嗯，对，就还好，但我觉得我这首歌我唱出来了，我就没有什么有一些遗憾了，因为当时这首歌敢不敢跟我赌一个未来的时候，这也有点聊到下一首歌了哈。 嗯， 就是， 那我们就先唱吧这首《人面桃花》。 嗯， 需要调整一下吗？ 不需要，没事。 好，如果这首歌曲你听过会唱的话，在歆艺演唱的时候可以跟着一起唱。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希望这首歌曲可以成为你的歌单当中的一首《人面桃花》，欢迎张歆艺。 我眼神动个转，看个暗昧成散，与大事情失败，心事如花影般，等宣纸未干，我将感觉替换。我勾勒一直不安，继续乾坤弥漫，会好等你落款。心被记在门栓，风经过湖畔，你经过我遗憾。 或剪辑岁月的桥段，为被青苔爬满庭院的花瓣，香味被吹散不凋谢的是喜欢。我谈曾听你蹙眉为谁叹，我饮下月色几盏，提笔太婉转，画一季却烦，原来始终剪不断，人面桃花春风一笑嫣然。我在旧地翻阅你染过的几番，等缘分转弯转弯，等有一天为我们靠岸，人面桃花春风一笑嫣然。你的容颜凄美了离别的伤感，而你我只剩宿命的牵绊。巨蟹情雾弥漫，微泡等你落款，心被记在门栓，风经过湖畔，你经过我遗憾，我捡起岁月的桥段，我饮下月色几盏，将夜色点燃，燃尽了心酸，原来始终剪不断，着你蹙眉为谁叹，我饮下月色几盏，将夜色点燃，燃尽了心酸，原来始终剪不断，人面桃花春风一笑嫣然。我在旧地翻阅你染过的剧盘，等缘分转弯转弯，等有一天为我们靠岸，人面桃花春风笑嫣然。你的容颜凄美了离别的伤感，而你我只剩宿命的牵绊。人间桃花春风一笑嫣然，我在旧地翻阅你染过的期盼，等缘分转弯转弯， 人面桃花，谢谢。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听到了，为了纪念好朋友秦真的人面桃花，然后重新翻唱的这首作品。然后前面呢，欣也是讲到说，其实秦真生前最后的一次跟你的合作是一首新歌，敢不敢？ 其实也是我跟他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最后一次合作。之前有机会，其实都已经错过了，因为可能声音不是特别搭，所以就好多合唱就没有在一起唱。 那是你向他发出的邀约吗？这次合作？ 我们莫凡老师，对我们莫凡老师说那个，哎，这种类型的歌阿珍比较适合。我说对呀，是吧？他说阿珍比较适合，阿珍写吧。 你这个煽风点火很到位啊。 然后莫凡老师就说：“那这样， 我们先这个歌是先出的歌名、 啊、 然后在旋律跟词同时进行写出来的。 歌名的完整的歌名叫做敢不敢跟我赌一个未来。 对， 我觉得这个歌名很适合那个开心麻花的那个玛丽说，是吧？非常女汉子，哎，敢不敢你？其实这个表达的也是 对年轻人的对对待恋爱和就是婚姻这一块的、 啊、 也是年轻人的这一股冲劲儿吧、 啊、 因为很多人大概现在年轻人的时候只敢谈恋爱不敢结婚 啊， 对，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就想的是你敢不敢跟我赌一个未来，你敢吗？就是看有时候年轻人就因为会因为这点冲动，哎，我敢啊，有什么不敢的，可能就在一起了。但很多人就会只谈恋爱谈个四年五年六年，但还是不敢说出这句话、 嗯、 这首歌其实就想就是推波助澜一把，让年轻人赶紧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了吧，不然等到你再等几年可能那个女孩不是你的了。 说真好，如果有人对你说这样的话，你敢回答敢还是不敢呢？ 我喜欢的我当然敢了。 好吧，我们在演唱这首作品的过程当中，我最怕就是女生啊，比如在一辆车里面旁边副驾的女生肯定会比较作的说、嗯、怎么样，你敢不敢跟我赌一个未来，然后你说这个时候男生该怎么回答呢？他戏谑的回答也不好，那认真的回答开车路上可能也不会太仔细，对不对？ 那么作为什么要跟他交朋友啊？ 你说的对，说出了男生的心声。 对，那就不要撩了嘛，就还让他远一点好。 来吧，我们来听听张歆艺现场版本的敢不敢赌一个未来。 我没有想着的名牌，我也没有幽默的对白，但我用双脚愿陪你海角到天涯。我不要钻戒和花海，也不要海誓山盟的告白，只要平凡的生活，每个日升日落有你在。我也没有幽默的对白，但我用双脚愿陪你海角到天涯。我不要钻戒和花海，也不要海誓山盟的告白，只要平凡的生活，每个日升日落有你在。

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怎么样各位，刚才那首我可以抱你吗是不是太好听了？哎，你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是阿美本尊来了。你有刻意的模仿过他的？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模仿过。 没有，就可能是真的是听的时间太久了，潜移默化吧。 啊， 确实有时候在录音的时候，在录没有你的后来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在唱副歌的部分的时候，上座人就跟我说你这个唱腔太阿妹了。我说那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是故意的，就是因为听他太多了。然后就是可能习惯性的就会有一些，不是说声音特别像，就是可能是处理方法， 对 对, 对，就比较像。 哎，我可以抱你吗之后呢，就会想到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想到一个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首作品呢，也是心仪自己的新歌哈。 对， 让我想起一个人。 对， 是想起谁的？ 你不告诉你。 哎，小娇羞的那个样。所以是一首情歌？ 不是不是不是 啊， 朋友。其实这首歌讲的就是友情。其实我感觉现在的社会上不缺情歌，也不缺快歌， 哎， 也不缺慢歌，也不缺就是哥们儿之间的友谊什么的，比如朋友一生一起走啊，还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些，但都是男人在唱。 嗯， 有没有发现真的除了阿妹唱过一首姐妹以外，还有陶晶莹的就是姐姐妹妹站起来，好像真的没有一首歌就是让女生去可以唱友情的。 还有姐妹们的聚会等等诸如此类。 对, 我之前唱过一首歌叫科学家，但也但是是讲就是说我身边的闺蜜啊，说你怎么可以对待感情是这么放不下呀，你要跳出来，都是讲这样的故事。所以让我想起一个人，其实讲的是不分男女，就是女生可以唱男生也可以唱，就是他就是讲友情的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歌名总觉得好像是有点伤感，有点哀愁在的。 有那么一点点吧，这首歌其实有一点伤感，但是节奏又很欢快，让你听着节奏又很舒服。它是在比较比如说比较欢乐的气氛下，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哀伤。 嗯，让我想起一个人。我最近有这样的感受，是前几天过生日的时候，然后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发小都会准时准点12点的时候给你发信息，祝你生日快乐，而且都是非常长的那种。一方面也在嫌弃说哎，一起那么长干嘛，一方面很感动。但是今年我没有收到， 有一点失落是吧？ 对，然后你就会突然间想到那个朋友，说哎，他发生了什么。然后你也可以理解说毕竟时间那么久了，每个人工作啊生活都很忙碌，可能忘记这时间。所以过了2天之后，他突然间他想起来了，他赶紧跟你说哦，我才意识到我头一天还记得你，那你第二天要过生日，但那个时候我就忘记了。 因为不在身边的关系吧，可能会多少会对有一些遗忘，但是如果在身边的话肯定不会忘。 真的是 就是想来看到日子了是吧，来晚上时间一夜不要回家了，嗨吧。 所以友情啊，真的是有的时候曾经很深爱的两个朋友，可能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吧，两个人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但其实你们每一次再见面的时候 还是那个样子。 哎， 对，这个就是这歌里的感觉。 让我想起一个人，欢迎张歆艺。 失意的人群，我们却能相遇，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时间它滴滴答滴滴答不说话，把周围的人悄悄变化。那时候美梦总连着片，那时世界比现在纯洁，那时想快毕业，现在却想回从前。相遇，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